家万事大兴。 庆祝改革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特别推出《走进春风里》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上下五千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，读史有学问。 朝历代得宠的妃子很多，但若论情况之离奇，谁也比不过大明王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宠妃万贞儿。她4岁入宫，土木堡之变时受孙太后之命，保育2岁的皇太子朱见深。她比朱见深大17岁，却拥有着皇帝毕生的宠爱，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世即被封为皇贵妃的人，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死后有谥号的妃子。然而由于某些原因，她长期遭人误解诽谤，没能以美名流传后世。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大明万妃传，讲述万贵妃的真实传奇故事。 上回我们讲到宪宗对万贵妃用情至深，想来想去决定将万贵妃的身份再行晋升，不循祖制，将她册封为皇贵妃。明朝制度，皇后之下的一众嫔妃以贵妃为最高阶。宪宗早在成化初年，万妃诞下皇子后，便将她册封为贵妃。此次将万贵妃加封为皇贵妃，可谓正式改变了明朝嫔妃之制。10月初8，宫中举行了隆重大典，宪宗及时身穿皮便服登华盖殿，受金册及刻有名号之金宝，并派定西侯蒋琬为正使，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万安为副使，往后宫行册封万贵妃为皇贵妃之礼。万贵妃则盛装在昭德宫等待接受宝册。初冬时节，巳时日光奇暖融融，其他昭德宫侍从皆远远地列队侍立，唯汪直一人近身陪伴。汪直为万贵妃获此殊荣而无比喜悦，身子动来动去毫不安分，口中不时说东道西。万贵妃不言，但听得不时微露笑意。鼓乐声渐行渐近，蒋琬、万安一行抵达，万贵妃在昭德门内迎接。乐止，汪直扶着万贵妃跪下，蒋琬高声诵读皇上亲笔所写册书道： 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，二帝三王以来，未有家齐而天下不治者也。贵妃万世，柔明而专敬，端义而惠和，率礼称师，食秉真于茂族，进规退矩，遂贯得于后宫，动则闻环佩之音， 居则是真土之戒，宠欲加而欲甚，欲易显而欲功，赋予官居乐德之心，恪尽鸡鸣警戒之道，相承既久，兹特以金册金宝加封尔为皇贵妃，居列妃之首，钦此。宪宗在册书中可谓不吝美词，将自幼以来心中那无尽的感念，将眼中万真儿那淑贤端庄的仪态、贤惠良善的美德昭示于天下。万贵妃听在耳中，心绪澎湃，感谢当年上苍将这个孩童交到他的怀中。数十载风雨同舟，艰险与共，方有今日。此生再无他愿，只愿永在宪宗皇帝身旁服侍，以他之喜悦为己之喜悦，他有国家，我仅有他。过了七月初二，少宸妃所生朱佑元已经是一岁多了，他越大，宪宗与少宸妃就越觉得他禀赋天成。朱佑元过半岁能言，一岁多开始识字，虽为婴孩，并无无事取闹，他神情安详，举动从容，少宸妃对其极之珍爱，事无巨细，不假人手，皆亲自照顾。宪宗也不时过来与其对话，教其识字。未央宫位于西六宫东南角，后面是长春宫，东面与长乐宫相邻，西面墙外是供奉玄教三清诸神的玄极宝殿。当少宸妃在庭中时，西侧宝殿前两只直插云霄的幡杆便从高墙上映入眼帘，杆顶上的金顶发出了金灿灿的光芒。未央宫二进院有朝南而建的宫门，曰未央门，前庭正殿正中檐下悬有未央宫图匾。因为少妃来自江南，正殿外沿的明间岭殿方斗拱上都是苏杭风景彩画。正殿面阔五间，黄琉璃瓦，歇山顶，步步紧之斋窗。后殿也是面阔五间，次少间为坎墙之窗，内中各室以花罩虚阁。无论正殿后殿的布置都有浓郁的江南清雅色彩，而且因为少硕祠深谙诗词歌赋、书法绘画，名家书画殿中处处可见。朱佑元便是在这优雅的环境当中一天天长大。有一天，贵妃请皇太子来自己的寝宫玩耍，此时太子朱佑樘在朱太后仁寿宫中已是两年，虽然与父亲宪宗同样自幼失去父爱，而且命运多舛，两个人的性情却不尽相同。太子甫出生时季氏已经病倒，自有记忆母亲便是面容憔悴，终日卧床不起，难得记得母亲有开心的日子。而吴夫人是个空怀怨恨、其他万事皆空之人，生长于悲情恨意之中的太子，虽然品德不差，但是对世间那些美好事物渐渐地缺乏欣赏力，难得见他面露笑意。迁入仁寿宫以后，幼时对万贵妃的恨意非但未得以平复，反倒承袭了周太后对万贵妃的恶感，那般恨意更加强烈。万贵妃见太子虽然依旧消瘦，但是气色比两年前进宫的时候好了许多， 太子身后跟着太监下石，太子先向万贵妃行礼，贵妃还礼，并且上前亲热地拍了拍太子的肩头，愉悦地说道：哎呀，殿下长高了。但是万贵妃拍他肩膀的时候，太子略微向旁边闪缩了一下。万贵妃将太子让进起居间，招呼他坐下，亲手奉上清茶。太子双手接过，轻轻地放在身边的机上。万贵妃在太子斜对面坐下，然后问道：殿下饮食起居都安好？ 嗯，好，有祖母亲自照料。 哦，那就好。殿下何时开始读书？ 父皇说明年迁居东宫，正是在文化殿受教。 啊，好，圣上十岁起起居于东宫，每日前往文化殿东厢，直至即位。以殿下这般聪颖，不出数年便会学习有成，那才是国家的福气。朱佑堂只是默默地听着，面无表情。说着，万贵妃站起身，在大机上拿起一只八角红漆石盒，打开盒盖，捧到了太子面前，面带关切地说：殿下，吃点点心吧，这都是甜食房刚刚出炉送过来的。只见太子摇了摇头，轻声轻气地说： 不吃。 嗯，为什么？午膳早已经用过几个时辰了。 我怕有毒。 太子声音变得更加轻微。汪直见万贵妃脸色大变，手上一松，哐当一声，食盒掉了，各式甜食撒了满地。 聆听时光雨，静听风雨声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当朱佑堂离去，只留下万贵妃与汪直二人时，万贵妃忍不住哭泣起来。汪直心中不平时，耗在地上走来走去，在皇上面前他不敢，此时皇上不在，汪直便在起居室中踱来踱去。万贵妃对汪直说：太子将来是大明皇帝，我唯恐他相信坊间传说我曾经加害他母子，打算不时与他交往亲近，慢慢地消除误解。今日请他来，便是想说说话，晚间请他同皇上共用晚膳，以此来取悦于他。你都看到了，太子对我成见如此之深，真是冤枉。为何我无端就变成了一个毒蝎心肠之人，都不知道将来太子会如何处置我。汪直大为不平地说：那些谣传都是一派胡言。两年之前，太子从西内进宫，先是居于昭德宫，由贵妃你亲自抚养。此事在商禄等朝臣联名奏章中不仅说得清清楚楚，而且还对此大加赞扬。那时贵妃同太子可谓朝夕相处，太子又小，若有心加害易如反掌耳，何必要等到今日再去动手害他？若说贵妃加害太子生母季氏，哼，那更是匪夷所思。太子乃国家储君，去加害储君之母，道理何在？有朝一日储君登基，岂容放过？更何况众人皆知，继妃在西内时已经是病入膏肓， 加害与否已无分别，贵妃不要为此难过。或许太子年幼，听到他人挑唆，等到他长大懂事了，或许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。汪直说这些安慰话的时候，心中明白，偏见继承其实很难改变。他为贵妃感到不平，但是又无可奈何，因为他自己身上同样恶名缠身。万贵妃一边拭泪一边说道，我你皆幸好有皇上来护佑，愿皇上万寿无疆。汪直咬了咬牙，放低声音说，若太子年长之后仍对贵妃心怀敌意，说服皇上易处才好。依奴所见，圣上对太子并不亲切，当初立为太子不过是因为乾清宫火灾上天警示而已，并非出自圣上真心。圣上对陈妃之子幼元极之喜爱，贵妃与少陈妃相善，幼元秉性超群，在宫中又是公认的，由他做储君，将来对贵妃必然敬爱有加。册立储君乃国家大事，若没有重大理由，太子岂可随意更换？贵妃难道忘记太子生母同臣一样身为瑶族？你是说大明不应册立瑶人之子为太子？有瑶族血缘不过是可以被冠冕堂皇讲得出的一处理由，皇上感情上不亲太子，亲幼元，那才是真正的理由。当天晚上，万贵妃久久不能入睡，听着身边皇上平稳的呼吸声，她想照理自己年长皇上许多，应是他先皇上而去，可是受命在天，皇上父亲、祖父、曾祖父都是早逝，若皇上去了，他贵妃对尘世再没有什么留恋的，也不会活太久。但若太子如此敌视他，一旦登基，恐怕还等不及自己走，便来报那本不相干的陈年旧仇，一旦成为皇家罪犯，其下场十分悲惨。一生为了保育他亲生父亲，可算是兢兢业业，真心实意，其中还曾经历了艰险和危难，落到这个结局岂能甘心？万贵妃还想到了小汪直，他年纪轻轻便已遭一众朝臣记恨，若是没有皇上保护，转眼被定为死罪也毫不出奇，身后如何被评述这事是小，生前遭难可就事儿大了，今后应该尽量不让汪直在外朝出没才好。既然他喜军事，情愿让他出外带兵，立下军功，或许可以将众怒平息一些。听了汪直今日之言，鼓动皇上易处的念头第一次在万贵妃心中闪现。次日起来，万贵妃见东厢汪直房门大开，知道他一早去了御马监，万贵妃侍候皇上洗漱早膳穿衣去上早朝。不一会儿汪直回来说，御马监来了新马，邀万贵妃去看看。万贵妃便欣然乘轿随他去了离草兰场，看见新到的西域骏马，万贵妃不禁上去侧骑。这一日天色尚好，祥云微风，也不太热，骑在马上如腾云驾雾。万贵妃的心情又开朗起来，想起昨晚同汪直对话，此时又打消了易处之念。 太子年纪尚幼，今后还是多加笼络，建立情感。同时，为了挽回外朝人心，也需多劝皇上往各嫔妃宫中勤加走动。皇子皇女生得多了，自然不会再说他什么。成化十四年，邵硕慈已进未央宫三年了。宪宗一向喜好文学，自从有了邵宸妃，总算有了志同道合之人。二人不时在未央宫中吟诗作赋，你唱我和。已然两岁的朱佑元聪颖可人，同邵宸妃和睦相处的万贵妃也不时过来同朱佑元玩耍。邵硕慈暗自将这三年生活同之前做女官时相比较，最大的感受莫过于入宫后享有的那份尊贵，衣装居所无不奢华，宦官宫女恭敬谦卑，但行动变得局限于内廷之中，比起做女官时内廷外朝东西两院四处行走，可去之处少了许多。今日处处享受到的那番敬意，还是不如旧时同僚姐妹之间来的真情实意。被册封为妃后，从此同昔日密友王皇后共侍一夫，理应更加亲近。但遗憾的是，王皇后眼见邵硕慈一朝被皇上宠爱，自己却被冷落如故，即使与世无争，心里也并不好过，再见面的时候便难免尴尬。自从入了未央宫，除了礼节往来，邵硕慈与皇后不再单独相见，而任何代价皆有所值的是有了儿子朱佑元，他的诞生使其生命当中充满了光辉。初冬时节的十月十八，邵宸妃为宪宗诞下了他们第二个儿子，此为宪宗第五子。这一天，宪宗出现在未央宫宫门，身边是万贵妃，手上领着两岁多的朱佑元，他身边近身处是汪直。宪宗与万贵妃一同在寝宫中看望过刚刚诞下皇子的邵宸妃，顺便将朱佑元带回昭德宫玩耍。看上去朱佑元同昭德宫的人甚为亲切，一对明眸望着一旁挤眉弄眼逗他说话的汪直，不时地笑出声来。在万贞儿眼中，朱佑元是皇上几位皇子中长得最好的，他心中暗自承认比自己为皇上所生长子模样还好。朱佑元容貌继承了朱家风采，同时兼备来自于母亲邵氏的江南秀美之气，与太子朱佑樘肤色偏黑相比，朱佑元生得同汪直那般白皙。万贞儿隐隐觉得朱佑元脸上有其祖父英宗少时的影子，但不同之处在于英宗举止不够大气，目光顾盼流离，但是朱佑元虽然才两岁多，便显示出了从容不迫彬彬有礼之貌，这是万贵妃最喜爱他的地方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万贵妃会劝宪宗易处吗？宪宗又是什么态度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砖瓦所著的《大明万妃传》。